孙子兵法火攻第十二，这是为 LibriVox.org 所提供的录音，一切 LibriVox 录音都为公众所有。如果您想知道更多有关 LibriVox 信息或者提供志愿服务，请参看 LibriVox.org 的网站。孙武，孙子兵法火攻第十二。孙子曰：凡火攻有五，一曰火人，二曰火机，三曰火资，四曰火库，五曰火队。行火必有因，因必速聚。发火有时，起火有日。时者天之造也，日者月在机，必易枕也。凡此四秀者，风起之日也。凡火攻，必因无火之变而应之。火发于内，则早应之于外。火发而其兵进者，待而勿攻，及其火力，可从而从之，不可从则上。火可发于外，无待于内，以时发之。火发上风，无攻下风，昼风久，夜风止。凡君避之无火之变，以束守之。故以火左攻者明，以水左攻者强。水可以绝，不可以夺。夫战胜攻取而不堕其攻者凶，命曰废流。故曰：明主虑之，良将惰之，非力不动，非德不用，非威不战。主不可以怒而兴师，将不可以运而攻战。合于力而动，不合于力而上。怒可以复喜，运可以复说，亡国不可以复存，死者不可以复生。故明主慎之，良将警之，此安国全军之道也。火攻第十二，完。